小虫写这首歌跟潘越云有很大关系，但内容写的却不是潘越云。小虫回忆自己还在念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的一位老先生那里租了一间房子，每天黄昏时，老先生拿着小板凳在院子里望着天上的白云笑，嘴里还在念叨云啊云啊。后来小虫才知道老先生去世的妻子的名字就是叫做云。一起来听到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听到来自刘瑞琦《说了再见》。 天亮了，雨下了，你走了，清楚了，我爱的遗失了，落叶飘在湖面上睡着了。你看看，你看看，不走。我假装过去不重要，却发现自己办不到。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我不能就这样失去你的微笑。口红戴在桌角，找不到落角色对调，你说好不好？

在这一瞬间忘了要去向哪里。你的深夜，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相聚分别，就像这列车也不能随意停歇，匆匆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事。 忘情水的旋律优美，情真意切，堪称是一首经典的作品。这首情意绵绵又略显哀伤的歌曲，将人们在爱情中被伤害后想把不开心的事情忘掉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忘情水寄托了有梦可追的美好，也道出了一路走来不能回的无奈。而刘德华凭借独特唱腔成功演绎这首流行歌曲，一起来听到忘情水。 情愁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他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刘若英演唱的歌曲，由姚谦作词，中岛美雪谱曲，翻唱于中岛美雪《被爱的花》和《不被爱的花》。这首歌的歌词源自于张爱玲的经典小说《爱》，以张爱玲的原型电视剧《上海往事》中，刘若英演绎了张爱玲。相信这首歌是很多人歌单当中的一首珍藏，一起来听到《原来你也在这里》。 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一起来听到这首《 赤裸裸。 他让你摸本方向，即使他心里寂寞难当，充满欢乐梦想。有一天我们相遇，孤独的心被救起，面对他的疯狂，我不知是该高兴还是惊慌。